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月8号起，中学的跨境学生是回到来香港上堂。北区中学校长会主席方逸亮， 一般学校来讲都已经严阵以待了，预备地学生会回来学校，那也都有部分学校都可能会分开，可能高中回来先，那初中可能有迟一两天才回，那但都基本上都会陆续回来学校的。应该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第二季 单元二，棉花糖实验。 你仲以为我想要将呢啲嘢铺上网俾人睇，同买唔买楼嗰单嘢一样？你只系将自己嘅想象投射喺我身上，根本都唔知道我想要咩。 Jerry 大撒金钱向 Liam 赔罪，但系反而更令佢坚决离开。最后 Jerry 选择回到初衷，寻回昔日最舒服愉快嘅生活方式。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2月9日，女子等候送检疫期间死亡，陪审团裁定死于自然并提建议。 立法会公务小组通过首批简约公屋149亿元拨款。 特区政府搜救队前往土耳其协助地震灾区搜救工作。 土耳其叙利亚地震逾超过11,700人死亡，世卫指叙利亚急需人道支援。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继续有千禧年代喺度嘅。早晨，我系萧乐文，想讲下一个有关于呢一个嘅死因庭嘅言讯，就系涉及到一个咧有长期病嘅中年62岁嘅女士啦。咁佢因为咧喺2020年底第四波疫情嗰阵咧，就系因为个女咧系确诊新冠啦，而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嘅咁。嗱，当时佢列咗为密切接触者之后咧，卫生署咧就系认为事主系有自理嘅能力啦，系冇病征啦，通知佢系独自居家检疫，咁啊等系送去呢个检疫中心嘅。咁佢女咧喺两日之后咧打俾佢啦，咁啊事主又透露啦系唔舒服啊，出现流鼻水啊等等呢啲病征。不过就话卫生署人员咧系仍然冇联络到佢。再之后一日，个女再联络妈妈咧已经系冇听到电话啦。咁啊其后咧就系消防咧破门入屋咧，就系发现事主咧已经系死亡嘅咁。系卫生署就喺死因言讯嗰度咧就解释咧当时人手不足，而且有好多嘅社区撤离行动，咁啊需要先处理咧啲积压嘅旧个案。咁啊死因庭嘅陪审团咧系寻日一致裁定咧呢位女士咧系死于自然嘅咁。当中有一啲嘅建议嘅系咪对准咧今次嘅情况咧，或者又点睇咧呢啲建议对于日后嚟讲啲咩参考性咧咁？请你位嘉宾同我哋倾，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早晨。 早晨，萧立文。 彭昌，点睇今次呢一位女士嘅情况，而死因裁判系裁定佢系一个死于自然嘅咁，当中亦都有啲建议嘅，你自己点睇咧？ 我谂先解释一下咩位置系死于自然啦。咁我谂寻日都留意到家属对于呢一个裁决咧系感觉到唔系最公道嘅。嗱，不过我谂即系喺法庭死因庭判决死于自然咧，同我谂一般人我哋觉得听完成个裁决之后。認為在整個過程裡面呢，衛生署都是有不足，而那個死者呢是未能夠得到一個適切的協助和治療而死亡呢，那好像有一些落差。不過我想大家對於死於自然呢要有個理解，就是在死因庭裡面判決死於自然呢，其實就是說那個病人或死者本身已經有一個可以致命的疾病，而這個疾病無論是醫得對醫得錯，或者過程裡面有沒有任何的錯失促進到或者係即係令到佢死亡咧，其實都係判死於自然嘅。咁我諗大家要對於所謂死於自然有呢個理解先啦。咁但係死於自然亦都唔代表話喺相關嗰個部門機構咧係全部都做得啱嘅。咁我諗亦都透過言訊都睇到咧，衛生署喺嗰個成個追蹤啊，或者係安排死者未能夠轉送去一啲即係隔離設施或者係。醫院度去接受治療咧，都係有個不足嘅地方，咁所以陪審團咧亦都就住 在個聆訊裡面看到的情況就作出有那兩項的建議。 補充一點，因為衛生署在死因庭那陣都提到當時接連有一些大型的撤離行動，大批的文件累積，導致部門在兩日之後才處理到這個女士的案件。陪審團的建議是怎樣呢？就是說衛生署和其他部門協調預早培訓並且定期訓練提升動員能力，這個第一項。第二項就是在查詢密切接觸者的情況，那個訪問表格裡面考慮不同高風險的因素，例如他是沒有長期病，那個居住的狀況是怎樣，同時都加入了緊急聯絡人的方法的。怎麼看這兩個建議呢？當時是不是真的沒辦法做到呢？ 其實在事發呢就是第四波疫情的時候，當時那個疫情的狀況呢就是由以往第四波之前講緊每日可能講緊十幾宗的確診個案，去到第四波的時候呢最嚴重呢是講緊每日是百幾宗的個案。咁當時都未係好似呢、這個事件之後呢衛生署亦都透過政府其他部門的支援呢是加多咗一啲譬如追蹤的隊伍啊，又或者呢是再後嚟呢去到第五波的時候有更多的隔離設施啊，在那個聯繫上更加緊密，所以在當時候來講呢就發生了這個那樣的事件。我想以當時那個情況，既然亦都未有疫苗的注射，沒有任何有效的藥物，其實及早將病人送院去支援和用當時一些適當的藥物都是有必要的，亦都是因為這些這樣各樣的不足而發生了這個情況。但是我想在即係呢個事件之後咧，隨後政府亦都有相應有啲嘅措施去改善咗，譬如話增加咗追蹤嘅人手啦，喺聯絡呢啲密切接觸者嘅時候咧，亦都係即係有增加咗一啲嘅即係瞭解佢嗰個情況，再去考慮係咪即係轉送去醫院，或者日後再有多啲隔離設施。咁我都覺得以當時呢個個案發生嘅時候咧。陪審團聽翻當時呢啲情況，佢作出佢嗰啲建議咧係合理嘅。但係疫情一路發展落去咧，其實政府亦都已經有啲相應嘅措施係加強咗。不過我覺得呢個亦都係顯示到咧，單係透過寫言信個案聽翻同嗰個案喺當一刻嗰個背景底下一啲相關資料而作出一啲嘅建議咧，當然對於呢個個案本身嗰個成因咧係會。有更多的理解，以及作出那些建議是就著那個情況是合適的，但是能不能夠涵蓋到整個疫情底下就是政府部門在哪些時間哪些的措施底下做得不足而需要去改善，而這改善有沒有已經是做了令到大家是更加有信心去面對日後的挑戰呢？亦或是還有什麼的地方是還未做得夠好，是需要再加強呢？那我相信就不是單是透過一個寫言上個案去反映得到，而是真的需要有一個比較全面的檢討，甚至乎是獨立的調查去查找這些有不足的地方，然後就向分公眾交代。 即簡單說，你覺得死因庭的建議都可能因為針對個別的個案，而不是一個全面針對疫情各個一些即疏漏或者漏洞或者做得不足的地方，可以提出一些適當的改善，是什麼意思？ 是冇錯，因為寫言信咧就只係針對於嗰個個案同嗰個個案當時嘅情況相關嘅資料咧，先至係證人喺就住呢個個案咧係提供嗰個證供，亦都唔能夠係即係脱離開嗰個個案係講一啲譬如話同其他嘅部門相關嘅，或者即係唔係同衛生署有關啦。呢次呢個個案，可能如果想講就係、是、會唔會整體即係、就是、政府喺一個高層。去指揮整個疫情嗰個管控嘅時候，有冇地方係有問題咧？咁即係超越咗個案本身嘅層次咧，其實喺死刑訊裏面咧、okay. 都係即係唔能夠即係處理得到 的。以今次嘅例子，陪審團話建議衛生署同其他嘅部門協調，你自己睇呢一個係咪對準翻？譬如成個疫情方面，係咪衛生署嘅層面啦，定係其實都要再更加高嘅層次嘅協調先至係適合嘅咧？又？ 我諗即係以當時嗰個疫情嘅狀況咧，當然同其他嘅部門嘅協調，譬如話同醫管局啦，又或者可能係同社會處一啲嘅即係地區嘅支援嘅隊伍啊，各樣嘢咧，呢啲嘅協調咧係應該要再做得好啲嘅。不過即係以當時講緊係百幾宗係每一日嘅個案咧。 其實都已經是令到單是靠衛生署或者衛生服務中心去應對的時候是有困難，所以其實他在當刻、即透過其他的部門的協調、或者加強他一些人手處理呢、這個都是應該的。但我想尤其是去到第五波疫情，大家說每日是說萬幾兩萬宗的個案的時候呢、已經不是衛生署這一個層級可以處理了，那個就要去到即政府的高層，例如說去到食衛局、甚至乎是政務司，甚至乎是去到特首那個層級呢，才是可以調動到不同的部門去處理即係呢啲嘅應對當時嗰個疫情嘅狀況。 而家就講翻即係而家啦，事過境遷啦。咁一啲染疫嘅人士都唔需要向政府係申報啦，亦都唔再界定啊密切接觸者等等啦。咁會唔會出現個情況就係政府可能都唔知邊啲係高風險人士係染咗疫啊，或者會唔會都聯絡唔到呢一啲可能係潛在高風險嘅人士，但係去了解佢哋嘅身體情況，而再次出現呢啲事件咧？尤其是可能有啲長者或者獨居嘅長者，可能未必好了解自己的身體情況嘅，咁擔唔擔心會有類似的事件會發生？ 我諗同即係事發嘅時候有有啲地方唔同咧，就係而家我哋即係當時未有疫苗啦，咁而家係有疫苗可以預防啦，亦都個接種率咧，尤其是長者咧都係開始即係提升咗。當然都未係好足夠啦嚇，呢、這個都希望大家繼續即係要進行嗰個疫苗接種，甚至乎日後可能每一年咧都好似流感一樣咧，係要接種新冠嘅疫苗咧，去進行呢個預防。咁而其他方面咧就而家所謂復常啦，咁所以都係用翻一般嘅醫療嘅系統去處理啦。譬如話真係覺得有病徵，咁就去求醫啦，咁啊透過普通科門診，甚至乎私家醫生咧去處理。咁當然即係嗰個風險咧，都仍然會存在喺度嘅，就係、是、可能長者或者係有呢啲慢性疾病風險嘅人士，佢確診咗之後，一嚟可能個病徵未必太過明顯啦，咁二嚟就係、可能有啲線慢化病人咧，佢都係覺得再等等先啦，未必係即係需要求醫住，咁有機會係延遲咗嗰個求醫嘅，咁呢個大家都可能真係要自己要注意翻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而家現有嘅系統係咪能夠即係足以去應付隨住嗰個復常，就其實新冠嗰個病毒咧，亦都會係喺個市民或者社會之間去傳播嘅時候，係咪有足夠嘅數目啊？即係診症嘅名額去協助咁大型嘅嗰個繼續嘅傳播咧？咁同埋就係、是、新冠之後嗰個復康咧，經常都而家都仲係有呢個所謂長新冠嘅問題。咁長新冠其實而家冇一個好特定的服務呢，中醫也好西醫也好呢，是去應對的。咁我覺得這個也 是政府要再想怎樣是支援一些長新冠的病人，即是提供一些協助。 OK， 好，麻煩彭昌同你談到這裡。彭昌昌是社區組織協會幹事，講到今次死因庭的言訊的，涉及到一名的62歲長期病患的女子，因為家人確診而被界定密切接觸者，在家裡等候送去檢疫設施的期間就是死亡，咁亦都及後係被證實咧係染上呢個新冠嘅咁樣。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就係有關於一啲建造業嘅人手。建造業議會尋日就公布咧建造業人力預測報告，就話基於對咧香港未來十年嘅建造業工程總量嘅預測啦，咁啊預料咧熟練同埋半熟練工人啦、技術員啦、工地監督人員啦、專業人員四個工種咧，就話各類嘅人手短缺咧，都會由今年1000至到15000個人不等，去到2027年四年之後咧，就擴大到2000至到40000人嘅咁。嗱，呢一個數字嘅人手嘅短缺，對於嚟緊一啲嘅工程項目，尤其是一啲大型嘅工程，可能會造成啲咩影響咧？咁請你一位嘅嘉賓同我哋講下整體行業入邊嘅人手不足啊！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早晨。 早晨， 早晨，王国，有冇留意到呢一个数字啊？去到2027年都差成2000至到40000人不等，可能系讲紧系差一成半至到两成嘅人力嘅即系供应。点睇呢个数字咧？又 系我哋都非常之关注建筑行业嗰个嘅人手嘅问题。但你如果留意嘅话咧，呢份嘅报告系佢系一种静态嘅预测，佢未去到做动态，就系话佢系未包括咧，如果政府加強了人手供應和引入科技之後有什麼影響呢？我們都 在整個勞動力市場裏面，建造行業我們感覺上都是算一份比較好的職業來的，就是辛苦得來起碼有些回報，不知道其他行業辛苦得來工資很低，譬如那些泥水要肯做的話，一個月可能去到五六萬元的，如果扎鐵那些一個月可能去到八萬到十萬元，即是香港來講，如果有技術而有能夠回報，除了建造之外，其他我們知道譬如運輸的其他方面是技術貶值的，所以我們都希望正正就是香港一個大的發展興旺的時候，都希望為我們本地的勞工創造更多優質的就業的職位，這個正正就是有一個需求，正正我們都提出政府是不是需要做一個的人力資源的規劃，是培養足夠的人呢去補充這個短缺。另一方面我們都希望其實要解決兩個很主要的問題，一個就是建築行業裡面職業安全的問題，因為職業安全在去年已經發生了22宗的嚴重的意外，是造成27人死亡，我想這個是一定要解決這個職業安全之後呢，令到更多的年輕的或者家長都放心呢去俾啲嘅年輕人加入呢一個嘅行業。其實一個好重要嘅就係影響嗰個入行嘅咧，就是、以前嘅工程，有陣時候我哋講話一時飽死一時餓死，有啲培訓之後咧入唔到行嘅啊。咁而家嗰個嘅工程有序推出之後，我哋都希望能夠改變嗰個僱用嘅模式，就唔好話淨係日薪啦，而係希望咧新人裏面係咪可以用月薪制保證一個穩定嘅就業？而呢一個咧，又對於吸納人咧係有幫助嘅。 嗯，但呢個涉及到成個行喎，係咪由日薪變做月薪？即係呢個難度係啲咩咧？又係 係啊，我覺得要有一個變通啊，就係、是、如果有人手嘅需求嘅話咧，希望我哋成個行業咧都要有一個嘅變化。你可以要引入多啲嘅科技嘅技術裏面嚇。咁、呢個咧就一方面可能要減薪啲人手，又更加安全；另一方面咧，又能夠咧係吸引更加多嘅人咧去參與。我呢個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啫，等於以前飲食業五六十年代咧係請男人唔請女人嘅，但因為缺人嘅話咧，後尾都請咗男人之後咧請翻女人，但係到之後咧係請全職唔請兼職嘅，唔請兼職。但係後尾人手短缺嘅時候都考慮咪兼職，所以呢個嘅僱傭關係變化咧，我覺得喺建築行業裏面，如果真係人手短缺嘅話，唔夠人嘅話咧，我覺得更加多啲。是不是會有一個的調整其僱用的模式，很多方面呢我覺得可以吸納足夠的人手。 剛才黃國都提到說那個培訓問題，其實現在已經不是加強了培訓的嗎？培訓仍然是不足夠，本地那些的人力資源也都不是都用了各種方法去善用的嗎？即其實已經在做了，怎樣還可以是令到現在一些本地工人是在即工程這麼需求這麼大之下仍然是可以足夠滿足到呢？還是其實都無可避免是要輸入外勞呢？ 我覺得有多空間需要，第一個就話我哋要希望叫大力宣傳咧建築行業呢一個係好興旺。如果大家留意，可能十幾年前咧，我哋都睇嗰啲新聞、睇嗰啲嘅電視裏面咧，都有多個宣傳片咧，就係覺得建築行業有前景嘅行業嚟嘅。但係起碼而家我哋都感覺唔到咧，係一種嘅宣傳啦。其實第二方面培訓方面都有個限制嘅，就唔係話嗰個仲有個配額嘅限制。譬如工會有多想搞啲培訓，有啲想報讀嘅話咧。都是因為那個名額的限制呢，所以不是所有滿足所有想報讀的那些的工友的。這個、 但我想問清楚，這個現在是個名額令到人們想報但報不到，是不是這樣？還是其實有名額在這裡但是人都報不完呢？ 有名額裡面它分不同的培訓機構，但我知道有些的譬如工會有接得多的，因為都受到個名額那個限制，因為有些的津條裡面的嘛，那個時候呢是影響到一個嘅報讀嘅。另一方面，我頭先都講另一個好重要嘅就係話，點樣會變成一個叫月薪制？因為你要如果新人入咗讀完之後，按照而家模式咧，就話如果你好熟得好多判頭嘅話咧，你開工之後公開嘅；如果唔熟悉人帶入行嘅話咧，係難揾到嘢做嘅。所以我哋都希望咧，係一種培訓就業一條龍嘅一個嘅服務咧，係更加吸引啲人去讀之外咧，仲留得到嗰啲人喺個行業裏面繼續發展嘅。 整體你哋又見到邊一啲工種係特別缺人嘅咧？即係講緊唔係淨係講緊地盤工人啦，可能一啲其他技術啲或者專業人員嘅工種有冇一啲缺人嘅情況？你哋瞭解呢個工種喺邊啲咧？ 我覺得因為呢個成個行業裏面咧一個大嘅發展，我覺得未必叫缺人，因為而家同以前唔同咗，可能以前一立法會有好多嘅問題就咧， 好多嘅工程冇推出嘅話咧，嗰陣有人手過剩添。如果一睇到未來嗰個加大咗個土地同埋房屋嘅興建嗰啲嘅基建嘅時候咧，肯定對人手有個需求大咗嘅，各方面都大咗嘅。但係我呢個就係政府，我哋2027年咧仲有4年嘅時間，所以點樣做好規劃之外咧，加大嗰個嘅人手培育，另一方面我哋都提出嘅，要引入多啲科技。其實我覺得香港咧唔可以好似以前咁咧，靠勞動密集啊，多啲嘅科技咧都有助於自產，即係等於而家嘅組裝合成法咧，既快又能夠咧用少啲人手，呢個政府都要考慮啦。 OK， 好啊，唔該曬黃國，同你傾到呢度先。黃國咧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啊，咁啊提到今次呢個數字上面啦，好四類嘅工種咧都係有短缺嘅情況嘅。頭先提到啦，啲熟練啦、半熟練嘅工人啦、技術員啦、工地監督人員同埋專業人員四類咧，就會由而家1000至15000人不等咧，去到2027年啊嗰個嘅人手短缺去到2000至40000人不等。不過建造議會亦都提到話，預測嘅數字純粹係以工程量預測人力的需求啊，同現有人手去對比嘅啫，並未計咧各種增加人力供應以及係應用科技措施對改善人力供求嘅效果。發展局咧亦都提到話，政府會多管齊下應對未來人力需求啦，包括咧係善用本地嘅人力資源啦，加強培訓啦，因應需要引入非本地資源等等去增加一啲嘅人力供應嘅。你自己點睇喺建造業嘅人手不足嘅情況咧？會唔會你都係呢一行嘅咧？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代表团抵达阿联酋迪拜，继续访问行程。他在一个商贸论坛致辞的时候表示，香港与阿联酋大约3年前签订投资促进和保护协定。香港同阿聯酋大約3年前簽署投資促進和保護協議，進一步加強兩地投資者信心同埋資金流動。至到2021年，雙方貨物貿易總額按年增長35%以上，升至128億美元，成為香港喺中東地區嘅最大貿易夥伴。期內，中國與阿聯酋嘅商品貿易中，亦都有近10%嘅貨物經由香港轉口。李家超提到，香港渴望与阿联酋建立更牢固的经济、贸易和投资关系，相信两地的贸易总额未来会持续扩大。又认为香港与阿联酋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是两地关系中合乎逻辑的下一步。特区政府派出由保安局、消防处、入境处和卫生处人员组成的搜救队前往土耳其协助地震灾区搜救工作。正在阿联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表示，感谢搜救队体现专业精神，协助土耳其当局拯救生命，希望大家为搜救队打气。又说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援搜救队一切所需，使到他们能够顺利完成救援工作。处理行政长官陈国基到机场为搜救队送行，并主持授旗仪式。他说当地环境变化大，有一定的危险性，希望搜救队保障自己安全的同时，亦都尽力拯救生命，形容任务很有意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到访英国，是他自俄乌爆发冲突第二次外访。他呼吁英国和盟友向乌克兰提供战机，以战胜俄罗斯。泽连斯基在英国期间与首相辛伟成会谈，又在国会发表演说，同埋到白金汉宫与英皇查理斯三世会面。泽连斯基同辛伟成会见传媒的时候认为他这次访问非常富有成果，但指出乌克兰需要所有种类的支援，不单止是战机，亦都需要弹药和长程导弹。辛伟成说，在涉及军援乌克兰方面，一切都可以谈，而英国将会训练乌军士兵驾驶符合北约标准的战机。俄罗斯驻伦敦大使馆警告，若果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战机，将会令到局势进一步升级，而俄方将对英方采取的任何不友好行动作出回应。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7462点，跌143点。

預測咧，就預計到各類嘅工程人員供不應求嘅情況啦，由今年嘅5%-15%咧，去到四年之後2027年就係增成15%去到20%。咁其中技術工人方面咧，就會由而家咧增10,000人啦，升到去2027年增成40,000人。工地技術人員啦、監督人員咧，就會由增3,500人咧，增加到去四年之後咧8,000多人。咁專業人員亦都係會增加到咧2027年嗰陣咧係增6,000多人嘅咁。建造業議會就建議可以加強培訓啦、招聘啦，係推動業界咧係應用多啲新嘅技術去減少人力短缺嘅問題。又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工程界立法會議員盧偉國，早晨。 早晨啊，蕭立文，早晨啊，各位聽眾。 早晨，盧偉國，點睇今次建造業議會呢個人力預測啦？或者你自己睇到喺行業入邊邊啲崗位係最缺人咧？係咪都同預測入邊嘅類別係差唔多嘅咧？ 係，其實今次建造業議會呢個建造業人力預測咧，我哋先前咧當然都知道佢哋係民羅緊股喺度做啦。咁啊呢一個嘅預測嘅過程咧，亦都係相當嚴謹嘅。因為其實佢分幾方面做嘅，就第一咧就其實建造議會咧恆常咧都有關於香港建造業嗰個總工程量嗰個預測，咁啊包括埋公司型嘅工程量添，咁啊佢哋估計咧就係我哋公司型嘅工程量加埋咧係達到每年超過3,000億港元嘅水平噶啦。咁至於嗰個目前嗰個人力嘅狀況咧，咁當然亦都係。通過比較嚴謹嘅調查咧，亦都係清楚嘅。咁至於咧係嗰個工程量而帶來嗰個人力需求咧，佢就以目前啊，即係嘅人力啊，同埋即係各種不同嘅工種咧，同埋嗰個合約嘅種類啊、大細啊，咁咧就計出咧就係預測嘅人力需求量幾多。咁而嗰個供應咧。就其實就唔係完全靜態㗎，呢度我諗要解釋清楚一啲。咁因為嗰個供應咧，譬如話以工人嗰個供應咧，佢就以現有註冊工人加埋咧係預估嘅新入行工人，因為佢目前有培訓計劃啊，同埋我哋亦都知道目前嗰個生產力水平㗎嘛。咁然後咧再減咗咧就預計可能離職嘅工人，咁就得出咧頭先阿蕭樂文你所講嘅。就2023到2027咧，就係喺工人喺每一年咧嗰個短缺嘅狀況。咁就其他即係幾個級別嚇，即係包括係工地技術人員啦、監督人員啦咁樣，都係咁做出嚟啦。咁而專業人員啦，同埋即係呢啲嘅即係技術性比較高嘅人士嚇，即係包括地盤監督人員同埋即係技術員啦，就佢亦都咧係一個除咗現有人力供應咧。佢都睇埋咧，係新入行嘅呢一啲嘅人士咧，嗰個情況會點嘅樣？因為我哋亦都知道咧，大專院校佢關於係建造工程嘅，佢目前嗰個招生名額啊、畢業生嘅就業率啊，同埋咧就專業會員嗰個人數變化咁噶嘛。咁然後再咧就減埋嗰個考慮到嘅退休人士添。咁所以就我就覺得咧，就建造議會今次做這個呢個咧，都的確係幾嚴謹，同埋都幾詳細嘅推測嗰個未來人力需求嘅。咁亦都係分咗四類嘅級別啦。咁其實咧出嚟結果咧，同我哋業界即係普遍嘅認知咧，其實就都好相當吻合嘅。因為咧就係都唔使睇話四五年之後啦，當前咧都嗰個短缺都係嚴重嘅。咁而咧佢呢個預估嘅計算咧，就計到咧就正如頭先蕭樂文你都講咗噶啦，其實就係你跟住呢幾年落去咧，嗰個供求嘅差異咧係越嚟越大。咁你可以話咧係咪就係完全冇計咧？咁咧呢個咧就講到。第二步嘅工作啦，咁因為咧發展局同埋建造議會咧，今次咧係大家都對呢個問題係相當係認真去應對啦，咁所以就建造議會咧就做呢個人力嘅預測，而呢個政府就發展局方面咧係都會咧係我哋都係真係敦促佢哋咧一定要就咧係一個進一步嘅動態變化，即係頭先已經講緊咧，佢哋嗰個人力預測就唔係完全靜態啦，都有動態變化嘅，都有預估到咧，跟住落嚟咧入行啊、離開嘅人士嘅。咁點樣叫進一步嘅動態變化咧？就係話點樣可以有進一步嘅 增加人手嘅方法，同埋咧進一步咧提升呢個生產力嘅方法。咁呢度咧就我知道發展局咧都係向業界承諾咗咧，佢係要做呢方面嘅工作嘅。咁不過咧就亦都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因為目前咧我哋都有一啲咧係大型嘅基建項目咧，係去到咧嗰個人手咧係真係需要增加咧，以達到咧我哋預期嘅目標嘅。舉一個例子咧，就係三跑。咁大家知道啦，機場嘅第三跑道咧，就其實就而家就已經條跑道本身就已經係可以用緊㗎啦。咁而咧就係第二條跑道，即中間嗰條咧，其實咧就而家咧就係即係要做一個好多嘅翻修嘅工作。咁啊，將來咧三條跑道咧就會即係完整咧運作。咁呢、這個加埋其他好多配套咧，就目標咧就係2024年嘅下半年啦。就可以講係即整體完成嘅，咁變咗咧，去到一個我哋俗稱講啦，所謂賣價嘅時候啦，到臨尾咧，你可以想象咧，其實特別係好多機電嘅人力嘅需要㗎，因為你實係有各種嘅機電嘅設施啊，以至咧係室內嘅空調啊等等啊嘛，咁變咗咧就即係都要考慮啦，真係等於以前咧。赤角機場咧嘅建造嘅時候咧，都真係要輸入咧一啲人手，咁、okay. 而咧喺嗰度，即係我哋要解決佢居住嘅問題等等咧， 就以達到咧我哋即係呢一個重要工程咧，即、就、係、是、最終咧最尾呢一段啊， okay. 所以賣價完成嘅重要部分嘅、 嗯、 啊，咁呢個都覺得業界，即使係即係話。勞方嘅代表啊，資方嘅代表啊，都不能不考慮呢現實問題咯。 OK， 嗱，除咗講輸入嘅人手之外咧，我想知道即係其實最簡單，而家喺呢一個嘅人手嘅情況啦，即係就算可能有啲動態嘅評估，加埋以後一啲培訓嘅新入行嘅人士，都可能係唔夠嘅時候。見到建造業議會都有建議嘅，政府應該有序推展工程項目。你自己擔唔擔心可能嚟緊有一啲嘅大型項目或者基建係一次過起嘅時候，會係搭埋曬人手更加不足咧，或者會做到下一步嘅情況咧，就係、是、一啲工程要係可能超支延誤，或者整體成個工程嘅成本都會加咗咁。你自己預期係咪都會有咁嘅情況出現？ 嗱，其實我喺立法會作為工程界嘅代表咧，其實我一路都係大聲疾呼噶啦。我哋最怕咧就係一係就做死，一係就餓死。咁我哋絕對唔想咧就話由餓死嚇、啊，當時又攬炒拉布啊，令到工程公務工程推出唔到咧。咁而家去到另一個極端咧，就係即係個工程量咧就係、是、太大咧，就係、是、搞到你要做死。咁其實就政府都完全係理解呢個問題嘅。咁所以咧就我哋同發展局啊，同其他咧係特別係工程量比較多嘅政策局咧，其實係都一路保持密切溝通。咁佢哋亦都咧係同建造業會啊，同埋業界啊，咁都係留意住嗰個整體嗰個人力供求嗰個狀況咧，去希望咧就係嗰個工程嘅推出咧係能夠係平穩有序。咁不過咧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咧。頭先講嘅可能就係個整體嗰個人力嘅問題啊。咁但係如果再細分不同工種，譬如技術人員咧，都好多不同工種啊嘛。咁其實都一個即係比較難解決，全世界都係噶啦，好難有一個絕對嘅平衡噶。嚇、啊，即係譬如地盤咧咁多工種咧，有土木啊，有呢個電機啊，啊咁你又即釘板扎鐵啊，做砌磚啊咁等等。咁你有時好難係有一個係絕對嘅平衡。咁所以咧，其實香港咧就有一個比較難解決嘅咧，就係、是、嗰個人力嘅流動、勞動力嘅流動性咧，就的確係低嘅。如果喺其他嘅城市咧，就如果係有某啲係工作係需要嘅話咧，其他地方、其他城市啊、省市嘅施工隊咧、okay. 就會過嚟幫手。咁即係嗰個流動性比較高嘅。咁所以由香港由呢個流動性比較低咧。咁就即係當然啦，頭先我提過就話，即係輸入人力咧，呢、這個都係不能迴避嘅問題。咁、okay. 另一方面咧，就係話喺嗰個即係本地嗰個培訓啊，同埋吸引咧年輕人入行嘅問題。不過咧，就各個行業都係面對同樣問題咧。關鍵就係我哋根本嗰、那個政府都宣布過啦，係、 okay. 喺以往24個月咧，係勞動力人口咧，勞動人口係跌咗140,000。咁、所以各行各業都出現一個好嚴重嘅即係短缺嘅問題咯。 輸入外勞或者輸入一啲人手，會唔會都係通常都係啲技術級嘅人員咧？因為講緊話專業人員都短缺噶嘛。咁呢一方面又點解決咧？ 其實如果你話喺嗰個工銀嗰方面咧、其實就係、其實你話係非技術嘅、半技術嘅、高技術嘅工人咧，其實都係缺嘅。咁啊，專業人士咧，即係都係缺嘅。 係咯，係咪可唔可以全部都外勞去解決咯？我的意思就係、 是。咁我諗又冇辦法係全部以即係外勞解決嘅。咁、所以咧，建造議會出咗個報告之後咧，就政府方面咧都要諗下咧係點樣。即係進一步咧，係嗰個加強嗰個培訓計劃嚇，同埋咧另外即係睇下點樣即係吸引多啲人嘅入行。咁如果講專業嘅人才咧，咁其實香港譬如話以工程啊、建築規員啊咁為例咧，其實都算係較為開放嘅一個行業嚟㗎。因為你睇到喺香港咧，其實係喺具體去從事咧呢啲工程工作嘅咧，就其實亦都有來自不同國家地區嘅嘅專業人士，咁啊已經係較為開放㗎啦。咁但係如果你講到係具體喺地盤工作嘅話咧，咁即係呢個咧就即係、我覺得係建造業議會也好，其他好多相關嘅組織。包括工會咧，其實都提供好多係培訓嘅計劃。咁而家咧，其實你去培訓、去學呢啲技術嘅話咧，我哋都有所謂即係、就是、earn and learn 啊，即係話咧根本係有錢俾你添。咁誒到你係學識咗之後咧，畢業之後咧呢、這個課程畢業咧，其實你都不愁咧入唔到行嘅。咁、所以其實而家咧係肯入行嘅話咧，其實途徑就相當多，無論係即係邊一個級別嘅呢方面嘅技術嘅人員咧，其實係都係咧係用能夠有好好嘅支援去讓佢入行嘅。 好，唔該曬盧偉國，同你傾到呢度先。盧偉國係工程界立法會議員啦，都係講到有關於建造業議會呢一個最新嘅建造業人力預測，喺好幾個類別嘅一啲專業人員啦，包括一啲技術人員等等咧，亦都係有一啲人力短缺的情况，亦都见到个幅度啊，嚟紧几年是会扩大的。你自己点睇？会不会你都是行业入边嘅咧？建造业入边咧，人力短缺的情况又点咧？1872311，休息一阵。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知但睇，究竟可以在哪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出生率在香港都是近年都是持續下降，見到有議員就問到政府會不會制定一些政策是鼓勵生育呢？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都提到現在政府已經做了一些家庭友善的措施，包括就是譬如有五天工作周啊，增加了事產假、產假等等啦，咁亦都有提到一些措施，譬如有上調到子女免稅額啊，推出幼稚園學費減免等等咁樣嘅。佢亦都提到一點，就係話市民生育咧取決於唔同嘅因素，政府會製造有利嘅生育環境，推動家庭友善，但係咧就話不宜過分干預嘅。你自己點睇政府呢個講法？對於喺香港嗰個環境，算唔算係友善或者鼓勵一個生育的環境咧？講下你的睇法。1872311，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電話旁邊有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早晨。 早晨。 早晨，容海恩。頭先都提到少，因為你就問到呢、這、一個有關於有冇啲政策可以鼓勵生育啦？香港嚟講，尋日局長就答咗你，我頭先都引述咗少少嘅。你自己點睇啊？局長嘅講法，或者而家政府做一啲鼓勵生育或者營造一個即係鼓勵生育嘅環境個措施，又夠唔夠咧？ 其實我覺得是完全不夠的，亦都對昨日局長的回應非常失望。咁點而家政府就即係叫我哋咧，或者係建議我哋咧家庭係生兩個或者三個啦，直情去到三個添。但係睇到而家個數字咧，其實每年每婦女咧係生0.77個嘅啫，一個都唔夠啊。 即係一個都唔夠，你點樣去到兩個或者三個嘅指標呢？咁所以我哋認為政府應該俾係一啲鼓勵生育嘅政策，就唔係話家庭友善政策。家庭友善政策就係、是、哦，婦女不被歧視啊，你喺個工作崗位上面有時間或者有地方去俾你哺乳啊，喺街嗰度或者商場嗰度係多啲呢啲嘅措施呢啲嘅設施。但呢個唔係鼓勵生育啊嘛，呢個係你生完之後，我俾到你一啲帶嚟嘅方便或者係不被歧視呢、這個我哋理解，亦都係對女性嘅地位係有一個提升。咁但係我哋認為，如果政府係要求鼓勵生育嘅話，即係覺得呢個措施係需要嘅話，係有一啲嘅正面嘅措施係真係要俾得出嚟咯。點解我哋頭先咁講？你頭先都講緊人力嘅問題，即係我哋香港人力資源嘅問題，亦都香港面對老齡化嘅問題，帶嚟嘅經濟影響啦。我哋第二時老人院而家已經不足啦，唔好話第二時，唔好話十年後或者三十年後係每三人一個老人家啦。咁呢幾方面其實都係帶嚟香港好大嘅負擔，包括係醫療系統等等。咁所以如果我哋香港唔注入生力軍，唔自己生多啲小朋友嘅話，其實真係逐步係極度去一個老齡化嘅社會咯。咁我覺得呢個亦都唔係我哋香港想見到嘅情況。咁我哋點樣去扭轉呢個情況？一定要係政府去做一啲正面嘅措施，即係點樣去鼓勵生育咯。 尋日局長都有提到話，即係市民生育都係取決於不同因素啦。即係市民決定生唔生育，其實同政府嘅政策有幾大關係咧？ 我認為政府如果你唔做任何政策呢，你唔去試下嘅政策有冇效呢，你根本唔知而家佢所講嘅一啲嘅措施啦，即係而家或者係家庭友善措施有冇效嘅。其實佢而家根本連個生育政策都冇定到出嚟呢，我哋都唔知佢點樣去評估自己嗰個家庭友善措施嘅成效有幾大。咁所以我琴日在追問那裡亦都是要求政府會不會定立一些家庭友善措施，我們看回南韓，其實去年他們都有做一個，我們香港的人口的政策其實已經是2014年做，差不多10年前做的了、 okay. 如果現在政府話希望鼓勵多啲生育嘅，希望真係喺人才方面可以自己注入生力軍嘅。咁我認為政府而家去諗呢個問題都係一個合適嘅時間啦。咁如果佢再唔諗嘅話，你十年後、廿年後又一代人又係冇咗噶咯。咁所以我哋希望政府而家真係要有下定決心啦，去定立一個人口嘅政策，定立一個鼓勵生育嘅政策，令到我哋自己係注入生力軍。 但我就想問啊，容海欣，你覺得所謂鼓励生育的政策是有些什么呢？是不是主要都是一些钱或者资助性的呢？而即香港的市民或者他们决定是生不生小朋友，是不是纯粹是一个财政的负担那么简单呢？ 你剛才所說啦，生不生其實是家庭的決定，但是家庭的決定取決於幾樣嘢嘅，我養育的問題、教育的問題，我生嗰陣時係咪容易找到人湊，其實都是一連串的問題，是十幾二十年的問題，他生到20歲，即希望他自力更生到啦。咁所以我認為你剛才所說的資源，這個是當然一大的取決啦。但是有其他的政策，包括是照顧者的政策啦。我們在新民黨在財政預算的建議上面亦都有提議，希望政府如果你是請到外佣去照顧家人、照顧小朋友、老人家的話，都希望在這方面有扣税的或者免税扣税的一個優惠啦。咁同埋在生嗰陣時，如果你生嗰陣時咧，都希望有現金的津貼。咁在其他科技的協助嗰方面咧，亦都希望有津貼啦。所以我哋都希望是全方位去鼓勵年輕的家庭去生多一兩個嘅，咁我哋都即係希望政府今年會係採納我哋嘅建議咯。 即係咪最直接就係譬如生咗一個小朋友就已經有一筆過嘅資助咁樣？你哋喺個金額去到幾多㗎？你哋建議？ 我哋去到20,000嘅，20,000即係生一個嘅話就一次過俾20,000先。咁我哋其實都參考咗唔同嘅地方，包括德國啊、日本等等，咁佢哋都係有現金津貼嘅。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全球嘅趨勢啦，即係大家每個國家都係關注自己個生產嘅問題、個生育嘅問題。咁所以我哋都係環觀翻世界嘅趨勢，其他地方嘅鼓勵嘅政策。咁當然我哋亦都喺個免税額嗰度有個要求啦，即係政府雖然琴日都講，喂我哋有免税額，有加嘅話係啊加。 是五年前即是1819年那裡加到12萬嘛、嗯、但是我們即是希望如果你是鼓勵生多一兩個的話，那如果你生多的話，即是生多一個的話、那個、免稅額是不是應該遞增呢？現在就是每一個12萬的，即係如果你生一個12萬，第二個12萬，生到第九個都係12萬。咁所以我哋認為，如果你話生，其實生九個有啲困難啦。即係香港你好少見到有朋友有生九個啦。咁、但係我即係希望，如果政府響個免稅額，希望有個提高。如果你生多一個，希望有個遞增咯。即係生多一個就多25000咁樣咯。 嗯，會唔會直情頭先即係就講可能生一個小朋友就20000啦？你哋建議會唔會？因為頭先講啲負擔養育成個小朋友都係持續性嘅，會唔會都有一個？年期每個月都有津貼，這個會不會是你們的看法呢？ 我們看到外國的例子，外國例子就沒有一開始就幾萬元這樣，它就每個月給2000元去到兩歲這樣、咁當然呢個係一個長期嘅政策咧，即係去到幾多歲，每個月幾多錢，定係一次嘅一筆過俾你咁、樣。咁、我覺得呢個政府可以研究嘅，但係起碼你有少少資助或者有少少嘅 incentive， 有少少鼓勵、令到年輕人或者年輕家庭係決定有咁嘅決定去生第一個咯。即係我哋理解生唔生真係好個人嘅決定，但係如果你冇少少鼓勵嘅話，佢哋一定唔好大機會會唔生咯。 另外我見你哋有個建議就係推動一啲輔助生育。科技方面都是否可以有些資助，這個跟提升生活率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看到現在、女性呢其實、讀書的機會多了啦，接受教育的程度也都高的，即很多是大學畢業、碩士畢業、這個影響到他們何時、去認識到另外一半，或者有沒有這樣的機會，或者是、會即是傾向遲婚，女性都是傾向遲婚、我自己就40歲了，40歲才結婚生小朋友的、所以你去到那段時間個卵子或者男性嘅精子，其實嗰個質素係會驟降啊！即係你去30歲去到40歲，可能又驟降咗20% 咁樣， 個 質素係差咗。咁、所以我哋希望用科技協助一啲遲婚嘅女性去有咁嘅機會去生育。亦都唔好剝削咗佢哋追求自己嘅理想啊、家庭嘅負擔等等，咁我哋希望有一個平衡，希望政府可以呢方面俾津貼。 唔該曬，容海欣。 報章摘要， 歡迎收聽報章及社評摘要，為大家主持節目嘅係潘傑平同劉國華。 首先睇《星島日報》報導，新冠疫情重創本港經濟，連帶教師嘅公積金投資表現亦都遭到21年嚟最嚴重嘅重創。津貼學校和補助學校公積金上年度一共是虧蝕高達168億7000萬，投資回報率創新低，分別是達到-15.4%以及-13.12%。教師離職潮之下，去年就有超過3500名教師退出，合共領取過100億元。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有長期病患的62歲婦人因為女兒確診新冠而被列為密切接觸者，她獨留家中期間出現病徵，但衛生署沒有人聯絡，其後被發現倒閉床上，體內驗出新冠病毒。衛生署在死因言訊解釋，當時人手不足，而且有很多社區撤離行動，需要先處理積壓的舊個案。死因庭陪審團昨天一致裁定婦人死於自然，陪審團建議衛生署和其他部門協調，預早培訓並且定期訓練，以提升動員能力，以及在查詢密切接觸者情況的訪問表格中考慮不同高風險因素。衛生署回應查詢的時候說，會詳細研究死因裁判官建議，並且說一直致力安排密切接觸者轉送檢疫中心。自從2020年11月第四波疫情，確診宗數急增，署方在11月下旬起不斷調派額外人手，並且啟動新檢疫中心。明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土耳其和敘利亞邊境發生7.8級強烈地震，過萬人遇難。應土耳其駐港總領事的請求，香港特區政府派出由保安局、消防處、入境處、衛生處醫護和消防處坍塌搜救專隊，一共59人組成的搜救隊伍以及2隻搜救犬，昨晚出發去土耳其災區協助搜救工作。土耳其駐港總領事表示，災區有10000幢的建築物倒塌，災情嚴重，希望搜救隊可以協助搜救在瓦礫當中的生還者。這是大公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政府早前公布八個簡約公屋興建選址，立法會公務小組委員會昨日以34票支持、0票反對和1票棄權下通過相關項目，正是政府申請超過149億元，用以興建第一批一共4個簡約公屋，以及為第二批剩低4個簡約公屋項目進行施工前期工序，並且建議在財務委員會作進一步討論。《東方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行政長官李家超繼續中東訪問行程，由阿聯酋阿布扎比轉抵最後一站杜拜。他在社交平台透露，在阿布扎比參觀了中亞產能合作示範園，是由中央政府推動中東建設的境外經貿合作區，屬於共建一帶一路的成功例子。又表明一直都鼓励港企利用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切入点，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拓展商机。信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营运不够2年的香港中文大学医院陷入财政困局，没办法预计在3月开始偿还40亿3000万元的政府贷款，这个星期需要向立法会闯关争取议员支持还款方案顺延5年。中大醫院行政總裁馮康接受訪問的時候說，當初與政府商定的5年還款方案有漏洞，因為頭3年根本醫院仍然在興建當中，沒有辦法有收入。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的社評說，類似62歲女子染疫在家中失救死亡的個案，疫情期間一再出現，反映本港基層醫療倫理支援多有不足，唯有是放眼全局檢討，才能夠看得更深更遠。社評說，疫情期間政府部門一再錯判形勢低估問題，背後是否反映出不同部門缺乏防備，並沒有多做最壞打算？獨立檢討抗疫，正正是有助找出這類更加深層問題，當局不應迴避。明報社評。 商報時評，疫下3年封關之下，對跨境上學的學生是嚴峻的挑戰和考驗，網上授課的學習效果多少不及面授課堂，加上少了3年的群體生活機會，難免損及學生的學業成績和全人發展。時評說，跨境上學雖然已經恢復，莘莘學子仍然面對不少的問題，需要各界更多的關心和支援。商報時評。 文匯報社評提到，建造業議會發表最新的人力預測數據，當中技術工人由今年欠缺大約10000人，增加到2027年欠缺大約40000人。社評說，未來還有不少大型的基建上馬，各界應該是以需求為本對待輸入外勞，並且加強本地人才培訓，提升薪酬待遇，吸引本地年輕人入行，保障本地建造業人力資源供應穩定。文匯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立法會討論政府治理水平現代化議員議案，議員狂轟政府種種治理水平缺失，例如部門分工不清，部門間協調不足，即使被申訴專員公署開檔案主動調查，絲毫未見改善。政論說，議員所講全屬實情，政府治理水平低下，未能夠追上現代化的需求。《東方日報》政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中环广场，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龙尾去到税务大楼。告示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喺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喺里安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喺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是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狮头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在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在星河名居。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是慢车。 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挤塞，出九龙方向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去上水方向龙尾就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慢车，龙尾在新墟。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消委会提到上年接获消费者投诉的数字都有多少是来自网购。消委会主席陈锦荣， 网购一来是与时并进，这个疫情亦是加快了网购发生。网购都是要看清楚网上相遇和有 references 最好。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十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的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十号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十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的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2023年2月9日，女子等候送检疫期间死亡，陪审团裁定死于自然，并提建议。 立法会公务小组通过首批简约公屋149亿元拨款。 特区政府搜救队前往土耳其协助地震灾区搜救工作。 土耳其叙利亚地震超过12000人死亡，世卫指叙利亚急需人道支援。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9:13，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呢个不停车缴费服务啊，易通行咧就会喺今个月26号上昼5点起咧，先喺青沙管制区度实施啦。咁即系话到时咧，尖山隧道啦、沙田岭隧道啦，以及系大围隧道所有嘅人手收费亭同埋快易通嘅车道咧，都系会取消嘅。咁驾驶人士咧就系可以透过咧缴费贴咧摇佢系缴付呢个隧道费啦，唔使喺收费亭嗰度停车或者系排队俾钱。咁如果车主是没用到易通行是缴付这个隧道费的话，系统就会自动有一个车牌识别技术的功能，是侦测到相关的车辆，之后就会是有一些的缴费单是发放给你，然后再给钱的。详细整个情况的安排就想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运输处处长罗淑佩，早晨。 早晨，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罗淑佩。首先先讲咧，就系话喺呢个青沙管制区，喺今个月26号开始就推呢一个嘅易通行噶啦。到时喺青沙管制区有一啲乜嘢嘅交通安排都要提醒一下嘅咧？ 我哋个交通安排咧，就系喺夜晚黑2月25号嘅夜晚黑啦，11点左右啦，咁我哋都会开始咧，即系有啲嘅即系特别嘅路牌啊，咁样啦，咁然之后咧，我哋亦都会咧系即系夜晚黑咧有一段短时间嘅封路嘅，咁咧呢一个封路咧就因为青沙嗰度咧其实佢比较阔啊，同埋头先大家都讲啊，又有尖山啊，又有好多啊，大围嗰度又有好多嘅路可以过去咧，咁如果我哋要即係停15分鐘就封曬所有路，然之後咧就做工程啊咁樣咧，中間可能嗰個車輛嗰、那個流動咧，仲更加混亂一啲，所以我哋就話，因為亦都有4條咁多嘅隧道可以來往沙田同埋市區啦，咁所以我哋喺2月嘅夜5號嘅夜晚黑，到2月26号嘅凌晨咧，我哋會有一啲嘅交通改道嘅措施。我哋近啲嘅時候咧，會再提大家噶，因為而家講咗你都唔記得。咁但係咧，總之大家記住喺2月26号嘅朝頭早5点钟，朝頭早5点钟，咁咧你行青沙隧道嘅話咧，你就唔需要再停車繳費啦。如果好似主持人頭先講，你已經申請咗我哋嘅車輛貼，又綁咗户口咧，咁你一勞永逸啦，以後咧就可以輕鬆過隧道咧， okay. 就行翻你條 嘅行車線。如果你話你冇申請到個車輛貼，或者譬如話哦，我而家唔喺香港，我申請唔切或者未收到，但係我又急住要用，唔使驚。千祈唔好停低，停低係會有危險嘅。千祈唔好停低。頭先主持人都介紹過，我哋係會影到你嘅車牌啦。個情況就好似你而家如果用嗰個快易通 Auto Tow 咁，你個 Auto Tow 壞咗，或者你係即係冇 Auto Tow， 你衝咗嗰個 booth 嘅話咧，其實我哋都影到嘅。咁我哋會通知翻你，因為咧其實自從2021年嘅11月咧，我哋已經係請所有嘅車主續牌嘅時候咧，俾咗一個電子聯絡方式俾我哋。通常是一個電郵或者是一個手提電話號碼，咁每年都會請你俾我哋嘅，所以應該係都幾更新嘅。咁我哋會透過嗰一個咧，會去通知翻你。咁你有14日嘅時間咧，可以去便利店啦，或者係上網啦，繳交翻呢個費用。所以唔需要擔心，唔會話唔用得嘅。不過當然冇咁方便啦。 不如即係再前簡單少少講下先，究竟點樣可以攞到呢個車輛貼嘅咧？係要做啲乜嘢登記工作嘅咧？同埋而家做咗登记嘅车主系咪全部都已经系收到晒呢啲车辆贴嘅咧？正常嚟讲， 我哋咧其实由2021年开始咧，我哋11月开始已经可以俾大家咧，你每次嚟我哋运输处做车辆嘅登记手续啊、续牌啊、过户啊咁咧，其实我哋张表嘅中间咧有一个格仔俾你填，就是、你系咪申请呢个易通行嘅车辆贴有。超過280,000嘅車主咧，已經喺過去呢年零嘅時間咧，透過呢一個方法咧，係申請咗，而我哋呢280,000咧，全部都寄出曬俾佢哋噶啦。咁有一啲嘅車主咧，佢可能有一啲嘅觀望啦，或者佢係即係等我哋有正式公布幾時實施先，咁然之後先至去申請咧。咁有嘅，咁、那個總數到琴日為止咧，其實連埋先前喺我哋個表格嗰度 tick 咧，一共總數係已經有36,000嘅呢個車輛貼咧，係已經發出咗。36,000係一個咩數字咧？咩概念咧？我哋其實而家香港登記嘅所有嘅車輛咧，係領咗牌嘅大概800,000左右。咁喺有360,000咧，已經係攞咗呢一個嘅，即係攞到手呢一個嘅車輛貼。咁而呢個車輛貼咧，其實我哋都睇翻點解喺青沙。呢一條嘅隧道開始行先咧，就是、因為青沙咧比較闊啦，比較多空間俾我哋去即係處理啦。另外咧，佢每日嗰個車流數字咧唔算多嘅，每一日嘅整條青沙嘅來往嘅行車價次大概係60,000架車。咁如果我哋有360,000嘅呢啲嘅即係車輛貼已經係出咗嘅話咧，我有理由相信咧，如果你係好勤咁去使用、好頻密使用青沙嘅駕駛人士嘅車主咧，應該已經申請咗，咁其他有機會用嘅，或者你住新界東嘅，我相信咧亦都係逐步已經申請咗啦。 OK， 頭先講到青沙嗰、那個，我想知實施咗之後，你哋預期嗰、那個行車嗰個流量啊，或者嗰個時間上面可能會快咗幾多啦？另外就係想問頭先咧你都提到話即係要有收到嗰個車輛貼啦，收到之後係咪就咁貼就得噶啦？使唔使都再做一啲工作，譬如再做登記啊，唔知點樣綁住個户口啊，係咪都要再做呢啲步驟嘅？ 係青沙嗰個流量咧，我預計唔會有好大嘅改變嘅，因為如果你而家喺出九龍嘅話，沙田出九龍或者九龍入沙田，其實你有4條嘅收費隧道，加埋1條唔收費嘅大埔公路，咁你有5個即係途徑可以行嘅。咁如果你係平時行開青沙，你會繼續行青沙啦。如果你平時唔行開，係選擇另外一邊嘅，譬如你冇咁近青沙，你係行東隧比較近啲嘅，或者行大老山比較近啲，你可能行東邊啦咁。所以嗰個車流唔會有特別嘅增加或者減少。至於擠塞嗰方面咧，因為青沙坦白講係比較暢順嘅一條隧道嚟嘅，係平時都唔會點樣特別塞車。所以你話會唔會有特別快咗好多咧？喺青沙未必會。呢、這個都係點解我哋揀青沙行先。咁就我哋希望咧，因為任何呢啲引入科技咧，唔好講話市民要適應啦，其實系統都要適應嘅。我哋減到風險最低，不過咧始終我哋叫做 teething problem， 呢度嗰度有少少嘅問題，小問題咧，我都係預計之中。咁但係喺青沙咧，我哋希望對駕駛人士嗰個影響減到最細啦。 貼嗰個駕駛貼之後，係咪都再做一啲工作啊？或者貼呢個嘅車輛貼，係咪都有啲嘢要注意嘅咧？ 貼呢個車輛貼咧，其實你上翻我哋嘅網頁，易通行網頁或者係嗰個手機應用程式咧，我哋有條好詳盡嘅片咧，教你點樣貼嘅。咁係有少少嘅竅門，譬如大家都知㗎啦，貼親呢啲嘢咧都要你抹乾淨個玻璃，唔好有水，唔好有沙塵啊咁樣啦。咁另外咧就如果你嗰個車係有即係一啲即係塗料嘅話，咁我哋又建議你咧，可能有啲特別嘅位置比較貼係比較好一啲。咁但係而家我哋蘇花咧都冇聽到話大家喺貼嗰方面咧遇到困難。咁至於綁户口啦，冇錯係嘅，攞咗個車輛貼之後咧，其實都唔使攞到嘅。其實你而家申請嘅時候咧，其實嗰個手機應用程式或者係網頁咧，都會俾埋一個按钮俾你，你揿入去咧，你就可以绑埋你个户口。因为要绑埋户口咧，你先享受到嗰、那个无需停车缴费，亦都系自动转账嗰个方便。其实过往咧，而家嘅 Auto Toll 吓快易通。快易通都是俾到呢個方便大家，咁但係咧就有月費，咁所以有好多朋友咧又話我未必想使用，咁而家政府呢個冇啦，唔需要，第一張貼我送俾你，仲要無需月費，咁所以請你真係去使用。咁你綁咗個户口，可能係信用卡嘅户口啦，或者係銀行一個即係可以不斷有錢嘅户口啦，又或者係一個自動增值可以即係有增值服務嘅户口咧，咁你以後過隧道就無需擔心，冇後顧之。 我看到网上有一些不同的问题，都想你回应一下一些网民。譬如有车主就提到说，获得这个缴费贴之后未能够成功登记，就说系统弹出了你输入的登记车主姓名和电子联络方式和我们的记录是不同的。 没错， 有没有这些求助？另外有些车主就说没有收过个车辆贴的，根本就是为什么会这样？ 没收过那个就可能真的要看看，譬如他写的地址是不是正确，又或者是不是有任何的东西。有时候真的 我做的很多岗位都有噶啦，大家写地址嘅时候以为自己写啱，但系其实可能十二楼又去咗十三楼啊，或者系明明系 A 座又唔知点解会写咗 C 座啊，咁有时候有啲情况，咁呢个即系真系要去热线嗰度问一问，去查询。咁但系我相信即系记失会系少部分啦，但系的确有咧，就系大家话登记嘅时候咧，话嗰个电子嘅联络方法咧系不符，因为呢度咧要讲少少啦，我哋喺你去绑呢个户口嘅时候咧，我哋系会发翻一个信息咧俾。车主本人，因为当然如果你是车主本人做，咁就冇问题啦，你即时就去做啦。有时咧就可能你揾秘书啊、助手啊、家人啊、朋友啊咁帮你做，嗰、那个家人朋友或者甚至你自己咧，可能搞唔清楚嗰个电子。嗰、那個即係聯絡方法，我頭先講其實2021年11月開始咧，我哋喺每一個嘅車輛登記嘅即係向運輸署嘅申請咧，其實我哋都已經要求埋你俾一個電子嘅登記俾我哋，電子嘅聯絡方法。但係我哋收到的確咧，有市民係話：，我唔記得咗啊！我唔記得咗我俾咗咩你啊！當時我有好多個 email address 嘅，我俾咗邊個你我唔記得啦，甚至手提電話號碼都可能。我其實有三個電話，我唔係呢個咩？乜唔係呢個咩？咁我唔緊要，政府行多一步，我哋咧而家係即係準備緊，我哋會喺咧好快下個星期咧，我哋會向全港嘅車主發一封信，就係話翻俾你聽。你在我哋运输处度登记的那一个电子联络方法是乜嘢？咁你就知道啦。咁即系以后咧，你去申请又好，或者任何你同我哋运输处嘅通讯咧，我哋如果用电子联络你的话咧，都会用翻呢一个嘅手提电话号码、okay. 或者系电邮号码。如果你话我已经原来取消咗呢个 account，或者我已经唔再用嗰个电话号码咧，唔紧要嘅。你入嚟我哋运输处嘅网页，我哋咧揿几个掣咧，可以俾你改到一个工作天就可以改到噶啦。咁所以咧，而家嚟通车，即系话我哋2月26号5点行呢个易通行咧，仲有超过两个礼拜嘅时间，所以咧时间上系充裕俾大家做呢啲事嘅。 OK， 头先就话收唔到车辆贴啦，有啲情况，有啲就系话车种贴，另一样啦，就系、是、喺市面嘅供应唔足够，有冇咁嘅情况？同埋都可唔可以解释下两种贴咧？有啲人就话唔识分，根本系。 其实好简单嘅啫，车辆贴咧就系、是、每架车。我哋咧運輸署咧，你同我哋申請嘅時候咧，我哋會送一個俾你。咁第一架咧，我哋係免費嘅。咁呢個咧就係你架車。 同呢、這個即係車輛貼咧係要配對先得嘅，即係話譬如你依架車係 AB123， 咁呢個車輛貼咧係會俾 AB123 呢架車，就唔可以係其他嘅車嗰度用嘅。咁、我哋亦都會知道係邊一架車啦，咁樣樣。咁有一啲情況咧係即係大家話，喂，我唔想要一個咁樣嘅同我架車配對嘅一個車輛貼。咁咧我哋或者有啲業界都話，喂，如果我架車根本都未登記領牌，但係我用試車嘅方式，我要行隧道，咁嘅時候咧，其實車輛貼未必幫到，但係車種貼就幫到啦，因為車種貼咧就係、幫助我哋嘅系統咧去識別你究竟係一架私家車啊，係一架電單車啊，定抑或係一架貨車啊、巴士啊咁。因為喺好多嘅隧道咧，唔同嘅車種係有唔同嘅收費嘅。咁所以咧，我哋呢個車種貼咧就會幫我哋識別到呢一樣嘢，就收翻一個正確嘅費用。咁車種貼咧係要購買嘅，購買咧我哋其實係用一個增值卡嘅形式。一張嘅增值卡咧，呢、這個車種貼咧視乎你嘅車種啦，有啲係100蚊一張，有啲係200蚊一張，裏邊咧有38蚊就係個成本， okay. 我哋收翻。其他咧就係儲值可以用，咁你用完裏面嘅儲值可能係幾十蚊或者100多蚊，就要再增值，冇咁方便噶，的確係冇咁方便。所以咧，除非你真係有業務上有需要啊咁啦，否則我都係建議你去申請一張車輛貼。 OK， 而家有冇話即係車種貼唔夠嘅情況？同埋我想問，如果車主換車，咁個車輛貼又要申請過噶咯，係咪咁啊？ 車總貼呢我都知道嘅，坊間有啲攻略呢都話可能喺即係我哋譬如有啲嘅售賣機呀嗰度呢會有時有缺貨嘅情況嘅，咁但係我哋會要求個承辦商呢就係、真係不斷去補貨，咁呢個呢我哋都即係如果之前大家遇到又買唔到呢，咁我哋都唔好意思嘅，咁但係亦都可以聯絡客戶服務中心啦，我哋網頁上面有幾個客戶服務中心其實呢都係有得買，咁但係如果申請車總貼就最車輛貼就最簡單了，你在網上已經完全可以做。 Okay. 嗯，剛才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嘅係 換車嗰個情況。 係啦，換車咧，其實如果你是換一架全新的車咧，咁呢個就冇問題，因為新車就會有一個新的車。兩貼啦，咁我相信買車嘅即係車行可能都會幫啲客户去搞，或者你自己去申請啦。如果你話係二手嘅車輛買賣咧，咁就要睇睇即係你同之前嗰一位車主佢嗰、那個即係處理方法係點樣樣啦，係、更改個户口啊，定抑或係要申請過新嘢一張？如果申請過新嘢一張咧，咁可能就需要俾即係一個51蚊呢個費用啦。 嗯，我想問長遠嚟講，其實係咪快易通即係呢個 Auto Tow 咧？是会淘汰的，即是易通行是取代了它，是不是这样？ 是的，没错。我们其实现在的计划呢，我们分三个阶段，今年之内。首先就是在所谓青沙管制区啦，城门隧道同埋狮子山隧道呢，我哋喺今年第一季会完成咗，就係去做呢个易通行啦。咁、然后呢我哋第二个阶段呢就会係三条嘅过海隧道嘅。咁呢个会喺夏天嘅时候进行。咁然之后到挨近年底啦，我哋之前呢我嘅计划都係呢余下嗰两条，即係话狮子将呢、這个阿伯天 Tunnel 香港仔隧道同埋呢个大老山隧道啦，呢两条咁就会系即系年底咁样。咁剩翻落嚟咧就系大榄隧道啦。大榄隧道由于咧仲而家都系喺个 BOT 合约嘅期间，未翻去政府嘅管理，咁所以咧就会等到翻政府管理嘅时候就会加入。 OK， 好啊， 咁到时咧 ，Auto Tow 就正式宣布完成历史任务啦。 OK， 好啊，唔该晒罗淑佩，同你倾到呢一度先。罗淑佩咧就系运输处处长，同我哋讲到咧就系易通行啊，嚟紧就会推呢个不停车缴费服务，喺今个月26号咧，首阶段咧就会喺呢个青沙管制区嗰度实施，咁到时一啲人手嘅收费亭啦，八达通啊嗰啲人手收费亭啦，同埋呢个快易通咧都系会取消嘅。你自己点睇？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 行政長官李家超與代表團抵達阿聯酋迪拜繼續訪問行程。他在一個商貿論壇致辭的時候表示，香港與阿聯酋大約三年前簽訂投資促進和保護協議，進一步加強兩地投資者信心和資金流動。在2021年，雙方貨物貿易總額按年增長 35% 以上，升至128億美元，成為香港在中東地區的最大貿易夥伴。期內，中國與阿聯酋的商品貿易中，亦都有近 10% 的貨物經由香港轉口。李家超提到，香港渴望與阿聯酋建立更牢固的經濟、貿易和投資關係，相信兩地在經貿總額未來會持續擴大，又認為香港與阿聯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是兩地關係中符合邏輯的下一步。管制大麻二分 CBD 的新法例在今個月1日生效之後，海關首次檢獲懷疑大麻二分的產品。海關人員今個星期二在機場檢查一個由丹麥抵港、報稱為皮膚用油類產品的空運油包入面，發現兩支懷疑 CBD 油，共重約60毫升。昨日展開監控送遞行動，在油麻地拘捕一名30歲懷疑涉案男子，在他工作地點檢獲另外兩支 CBD 油和4克懷疑大麻花，並在將軍澳的單位檢獲一個含有少量懷疑大麻花的毒品研磨工具，檢獲的產品估計市值約5000元。海關強調，新法例實施之後將加強執法，堵截經不同渠道入境和轉口的 CBD 產品。中國出入境管理局表示，為便利港澳大灣區人才從事科技學術交流活動，自今個月20日起，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試點實施往來港澳人才簽注政策。人才簽注持有人可以在有效期內多次往來港澳地區，每次在港澳地區停留不超過30日。在粵港澳大灣區工作的6類內地人才可以申請，包括傑出人才，即是對灣區建設發展作出重大突出貢獻或者急需的頂尖人才。另外亦都涉及科研、文教、衛健和法律等。公告指出，傑出內地人才可以獲發有效期5年簽注，科研、文教、衛健人才有效期3年，法律、其他類的人才有效期1年，可以根據實際需要單獨或者同時申請辦理到香港和澳門簽注。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戴兵表示，武器彈藥流入衝突地區可能引發擴散風險，有關方面應該給予高度重視，採取嚴格管控措施，防範武器彈藥擴散。聯合國安理會審議向烏克蘭提供武器的問題，戴兵在會上說，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和索馬里等衝突局勢的嚴重後果教訓深刻。他又說，更令人擔心的是有國家不斷向戰場投放武器，不斷擴大武器使用品種和範圍，打起代理人戰爭，將進一步刺激緊張局勢，放大引發戰略誤判風險，導致戰火進一步升級蔓延，使停火止戰希望更為渺茫。戴兵希望有關的國家，特別是歐洲國家，高度重視戰爭遺留的武器和爆炸物對戰後恢復重建以及地區和平穩定構成的嚴重威脅。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大致多雲，有一兩陣微雨，早晚有薄霧，日間最高氣温約21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多雲及有薄霧，星期日和星期一温暖潮濕及有霧。室外氣温18度，相對濕度86%。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系报21,294点，升10点，总成交7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35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11,843点，跌9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81.8跌4毫，美团152.6跌5毫， 百度集团147元，跌10.4元；�阿里巴巴104.8，升个3；友邦保险86.3，升6毫；港交所334.2，跌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49，日元131.69，瑞士法郎0.922，加元1.345，人民币6.793，英镑对美元1.207，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632。日经平均指数报27,507点，跌98点。港金报17,550元，比上日收市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4.68美元，卖出1,874.84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漆咸道北去翻油麻地方向，近住温思劳街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上乡道。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过海就喺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喺汇景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星河名居，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在沙田马场。另外封路情况，通菜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通菜街去返界限街方向近住旺角警署一段快线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方向上德村和元朗公路十八乡回旋处来回。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手下留情，千人眼里出西施。 大家好，我是梁礼勤。我最喜欢的西洋诗句是：你是我的每一种东西。 You're my everything.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8点至10点， 手下留情，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最近在地盘整亲啊，工伤唔使愁，有劳工处建造业工伤雇员复康先导计划，帮你嘅神队友。受伤工友唔使轮候，就好快可以接受私家复康治疗，全程有专人跟进，咁就可以快啲好返开工啦。私家服务都只系公立医院收费，雇主要依法喺工伤发生14日内情报。计划热线2293-7000。 2023年2月9日。女子等候送检疫期间死亡，陪审团裁定死于自然，并提建议。 立法会公务小组通过首批简约公屋149亿元拨款。 特区政府搜救队前往土耳其协助地震灾区搜救工作。 土耳其叙利亚地震超过12,000人死亡，世卫指叙利亚急需人道支援。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有關於不停車繳費服務易通行，就會首先是青沙管制區實施，今個月26號。你自己點睇整體而家成個準備呢？你自己又收到呢啲相關嘅車輛貼未呢？如果你登記咗嘅話，1872311，你講下你嘅睇法。有盧先生，早晨。 早晨。 早晨，盧先生，請講。 早晨，我係一個司機嚟嘅。 好。 咁呢個不停車繳費呢，會出現我哋好麻煩嘅問題嘅。 嗯，點解咧？ 因為每一條係唔同嘅收費。 嗯。 啊，你好似大欖啊，幾廿蚊；西隧啊，單程啊，70蚊。 嗯。 啊， 紅隧20蚊。咁好多時咧，乘客依家我哋經過收費亭咧，會打出嚟幾錢嘅，個乘客睇到，我哋又睇到。但係自動繳費咧，冇人碼出嚟，咁啊容易同乘客發生糾紛啦。依家係其中一個問題。 嗯、 所以咧，我覺得咧，自動繳費咧就容易形成的士司機同乘客為隧道費嘅爭拗。 嗯。 另一方面咧，另一個問題咧。就是依家嗰啲啊車子咧，嗰啲車輛貼咧，成咧係免費俾佢哋嘅。我哋作為的士司機，最基層最冇錢嘅嗰一群，竟然間要收我哋120蚊一張的士司機證，啊呢、這個收費嘅。咁有咩理由啫？既然政府資助車主係免費發第一張嘅。咁點解唔資助的士司機免費發第一張司機證咧？司機繳費咧 ？OK， 呢個好大問題嚟嘅。 嗯， 政府大細超啊，資助車主唔資助司機，點解要強迫佢哋俾120蚊攞的士嘅繳費證咧 ？OK， 好啊，唔該曬盧生講到的士司機啊，佢哋預計推咗呢個易通行啦，佢哋面對嘅唔同情況啊。仲有張生，早晨。 早晨系， 系你好，请讲。 系，我咧就想了解咧，头先听话叔叔讲话，譬如我哋喺申请嗰个车辆贴咧，嗰、那个车辆贴就免费噶啦。咁佢如果冇分车种咧，如果因为我有啲车就系商用车，同埋有部分系私家车。咁、譬如我到时几架车都系同一间公司嘅名下嘅，咁申请咧，咁佢系咪我要再申请即系？一张叫做嗰啲叫做即系有分车种嘅车辆碟咧。 佢头先话系每架车都会系有噶嘛？如果你系续牌，你都是每架车续牌噶嘛？照理，所以每架车都系车辆碟噶，应该。 我知每架车都有，但系我有啲系私家车，有啲系商用车，咁隧道收费唔同噶嘛？ 嗯。 吓、啊，即系譬如同一条隧道嘅商用车有一个价钱，私家车一个价钱。咁、譬如我车申请个车辆碟咧。是不是要申请返嗰个佢话有车种贴啊即係嗰隻先得呢 ?OK, 咁我睇下呢个运输署听到之后会唔会可以答到你啦即係头先又提到个问题如果佢有啲车系私家车如果有啲车系商用车嗰、那个收费唔同嘅时候会唔会都有唔同嘅车辆贴呢咁呢个就系阿张生嘅疑问嚟嘅咁。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关于易通行啊 ,18723 不停车嘅缴费服务嘅。另外想同大家講下有關於一啲醫療人手嘅問題咧。尋日有議員都關心到啊，香港去到2040年咧，嗰個醫生嘅缺口咧就係去到成2000個，咁就話係咪可以引入一啲方法咧去解決人手短缺嘅問題咧？其中就提到問政府會唔會引入一個註冊護理醫師制度，就俾一啲護士咧係修讀一啲課程之後咧成為護理醫師，咁就係去幫醫生去分擔部分嘅工作嘅咁。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呢一個嘅建議嚇，醫療衛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志源，早晨。 早晨， 早晨，林志源。有议员提到头先讲嗰个建议啦，叫注册护理医师制度啦。你有冇即系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你了解呢一个制度究竟系咩嚟啦？或者医护界过往有冇系讨论过呢一个做法得唔得嘅咧？ 其实不时都会有讨论嘅，咁但我哋首先要了解嘅咧就是到底护士嘅工作系乜嘢？好多人咧有一种误解，就以为啲护士咪帮医生咯。呢个系30年前嘅谂法，而家完全唔系。护士系我哋医疗卫生团队入边一个好重要嘅人物，亦都系有好高嘅领导地位嘅一个人物嚟嘅。咁嗱喺病房，如果你去一个公立医院嘅病房，你见到多数嚟讲咧就系我哋叫普通科护士，即系 general nursing 嘅毕业生啦。咁佢哋負責嘅，譬如喺手術後咧，就監察住病人嘅進度進展，同埋及早發覺咧有冇一啲異常嘅情況出現。咁呢個係需要大量嘅專業知識嘅。當然佢亦都要係保證病人咧係按時得到包括藥物嘅治療啦。咁喺病人入院嘅時候，佢哋都要幫病人做一個評估。呢、這個包括係譬如佢會唔會有啲危機、風險危機，譬如特別容易跌親啊，或者容易有褥瘡啊，或者係容易會食嘢燭親啊、燭咗落氣管啊。另外就係睇下佢有冇適當嘅家庭支援或者社交支援啦，又或者情緒係咪穩定？咁呢啲全部都係護士要做。咁你再高一個層次去到管理嘅時候咧，其實一般病房嘅管理咧。是护士负责的即是包括他人员的编配啦同埋他有没有足够的仪器他的物资是不是足够和运作正常啦。 咁呢個就係一般我哋講嘅內科、外科，咁去到由普通科護士去到專科護士都會喺嗰度工作。另外就係如果你去到譬如係嬰兒或初生嬰兒嘅深切治療部先算啦。咁如果你入過去，你都會嚇親，因為首先嗰啲 B B 仔就好細粒嘅，個個都同埋吊住曬鹽水啊、葡萄糖水啊，又喺氧氣箱啊，亦都有好多儀器喺處。咁嗱，呢個你監察呢啲小朋友嘅進展同埋睇下佢有冇問題咧，呢、這個有冇唔正常咧？呢、這個就十分之專門嘅一個學識嚟嘅。咁我哋亦都要訓練咧，除咗醫生之外咧，護士咧喺呢方面嘅知識，咁絕對唔容易嘅，可能要好多年先訓練到一個專科護士咧，佢熟悉一個咁樣嘅環境同埋照顧呢啲咁細嘅小朋友。呢、這個只係一個例子啦。咁所以你睇到咧，其實我哋今天嘅護理發展咧，第一要廣你咩都要識；第二你要深。即是话你去到啲专科嘅时候呢，你係要好深入好独特嘅技巧你都要识嘅。咁佢哋如果你话喂，咁你可唔可以将啲简单嘅医疗问题就叫护士做啦，唔使医生做，问题係贬低緊护士嗰个角色。唔係咁，即係唔係话啲首先护士唔係一个初级医生啊，护士唔係一个初级医生，护士有佢哋好专好专嘅个技术。所以我哋唔应该係咁样睇法嘅，起码喺香港唔应该咁睇法。 所以 咁我哋其实你讲到人手嗰算呢，你个推算呢就係话医生大概到2040年啦，我哋个缺口就係1950个度啦。个数唔知点解1949咁样咁系数啦。咁护士个缺口咧大概6500度。咁你见到实际上咧，护士缺口咧都好大。咁我哋医生又好，护士又好咧，其实我哋都系需要第一大量训练，第二咧你谂办法咧系可以令到佢流失减少，第三咧有一部分你系可能会需要用其他方法，系希望喺尤其是香港人去咗外地读咗医生或者护士，佢都翻嚟香港工作，或者甚至乎我哋系需要都聘请一啲海外嘅专家嚟帮手都唔定。 所以提到呢一个叫做护理医师嘅制度，你话过往有讨论过啦，似乎都未必系话觉得可行系嘛，即系都冇需要去引入呢一样嘢系咪咧？ 在香港，我觉得更加重要嘅系将个护理专业系中心发展。即係向闊同埋向深入咁去發展，咁係等佢哋更加能夠，不論係醫院或者社區嗰處咧，用佢哋嘅專業咧係能夠照顧到我哋嘅市民。喺社區入面佢哋嘅角色都十分之重要，尤其是我哋而家發展緊基層醫療嘅時候咧，就係佢哋可以話擔當住相當之重嘅一個角色。咁即係你當咗人哋係你嘅副手，咁其實就好唔應該嘅呢樣。 點解外國有啲地方又反而可以用到呢一套制度？同香港最大分別係咩咧？ 其实有时是一种误会来的，就是你不要当了他是一个初级医生，而很多时他做了分流的工作，我们都有的。举个例子，你在急症室呢，你排长龙那个树，我们知道大家急症室来讲就排很多个钟。那到底哪个急哪个不急呢？这里就有护士呢在外面做了分流。那这种分流角色十分之重要啦。那如果你去到譬如澳洲呢，我自己亲身的经验呢，就是朋友去到，他说有些伤风咳不舒服，那我不看得他的，我那边没有排。咁你咪去急症室咯，咁去到急症室就俾护士抨我出嚟，即系澳洲，咁护士就叫你自己去买药食啦，咁因为佢系好轻微嘅伤痛，即系有分流嘅作用咧，就系话咗俾你知，喂，你唔系咁紧张，唔系咁急嘅，呢啲你自己处理啦。咁呢个就系好多时一种护士喺一啲譬如急症室嘅分流角色啦。咁当然呢个都系好重要。咁另外就系去到喺社區，譬如地區康健中心，我哋都預期將來咧，護士個角色咧係比而家喺社區入面係重好多嘅。即係市民去到個地區康健中心咧，護士有時會就係、是、即係我哋有時叫做個案經理咧，即係話睇住佢，譬如佢出院之後，佢去翻家庭醫生之前，佢可能好多康復治療啊，好多護理嘅程序啊，咁呢個都喺社區個處，就由護士去幫佢統籌，所以有唔少呢類咁嘅工作。就呢、這個更，我哋更加需要呢類工作，因為外國嚟講，咁你視乎人手啦，即係如果佢嘅人手比例同香港唔同嘅時候，咁可能佢會有另外一種諗法。咁你可以睇翻內地，其實都係幾十年前，我哋都仲有一種叫做赤腳醫生，係咪？又或者以前我哋都見過唔少，當時佢由護士做下做下可以變醫生，即係呢種我諗係過去式嘅事情嚟嘅。我唔係話將來我哋護士嘅工作會唔會有變化，其實一路都有變化，但係今天嚟講，我哋更加需要嘅咧就係嗰護理自己專業嗰個發展，尤其是即係而家我哋好缺乏嘅咧就係人手，同埋咧就係專科嗰方面嘅一個比較上高層次的訓練和監督。 同埋監管，所以係個註冊制度都相當重要。 OK， 好啊，唔該曬林志源，同你傾到呢度。林志源係醫療衛生界立法會議員，港大議員咧就提出引入註冊護理醫師嘅制度，等啲護士讀完一啲課程之後咧，就成為一個護理醫師啊，叫做護理醫師，就係為醫生係分擔部分嘅工作嘅咁。嗱，見到尋日喺立法會咧，議員提到呢一個嘅時候咧，當局都有個回應，就話醫生啦同埋護士咧各司其職啦，係唔打算咧引入呢個叫做註冊護理醫師嘅制度，但未來咧會修訂護士註冊條例，建議引入一啲非本地護士咧緩解人手問題，其中提到呢一點嘅咁。有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另一位嘉賓啊，香港護理專科學院主席、香港中文大學拿打素護理學院教授車石英，早晨。 系早晨，早晨，萧生。 早晨，教授。头先就提到呢、這个护理注册护理医师嘅制度，就议员提到嘅咁。 系 你自己赞唔赞成话香港用呢一套啊，得唔得嘅咧？ 嗱，我覺得咧，Dr. Lam 講得好好啊。其實唔係叫做護理醫師，因為你咁樣咧係有一個錯覺嘅，係咪一個 misleading 嘅？咁其實係將護士本身嗰個專業提升咗，佢哋嘅知識提升咗，佢哋做嘅工作範圍擴大咗，咁仍然都係護士，就唔係醫師嚟嘅嚇。咁我覺得嗰、那個如果我哋用嗰個 terms， 如果喺外國佢哋用 nurse practitioner。都是 practice nursing， 咁、我覺得可能係個名稱嗰度可能有引起有少少個混淆，所以有個咁嘅討論嘅啫。咁但係喺呢個轉變裏面呢，我哋睇返過往嘅歷史，美國係最早行呢一樣嘢嘅。咁係1965年開始，咁當時推出嚟係唔成功嘅、一直喺護士隊裏面你要有一班人佢係已經有受到足夠嘅教育，同埋佢嘅知識、能力，佢嗰個 skills 啊，去到嗰個 level， 你先至可以再推出。喺美國再推出嘅時候，係1993、1994年嗰時候就成功啦。嗱、 有咩分別呢？同60年代 做呢一樣嘢，其實係除咗提升咗護士嘅水平，除咗提升咗護士嘅嗰、那個 quality 嗰個 care， 即係嗰個護理嗰個質素係提升咗，讓市民得益。另外一個有啲嘅factors 咧，就話我哋係補充咗醫生唔夠嗰個嘅缺口，讓市民唔需要等咁長，即係縮短咗個輪候時間，讓我哋話叫做加咗嗰個嘅醫療可及性 accessibility， 同埋醫療嘅可負擔性 affordability， 因為如果以外國嘅例子咧，佢都係用呢一樣嘢咧，係減低咗個醫療成本嘅，同埋佢可以私人執業嘅時候咧，咁咧就係因為尤其是我哋香港，你睇到就所有資本主義社會都係噶，咁私人俾嘅 service 咧，佢係可以有佢覺得佢有佢嘅價值，佢就可以收個費用。咁就係我哋睇翻過往呢20年嗰、那個醫療嗰個嘅 inflation 嗰個嘅。那個嘅通脹咧，係比整個社會嘅通脹係高出double 都唔止嘅。咁所以如果係咁樣嘅情況之下，你點樣去用一個大家都接受到嘅方法去平衡咗呢一個嘅不斷嘅醫療上升咧？喺人哋外國就係用其中一樣嘢咧，就將呢一將所有我哋叫所有 Ally Health 咧，佢都可以提供佢喺佢範圍裏邊，即係擴大咗佢個 scope of practice 啊，將佢嗰個嘅工作範圍擴大咗，而係佢可有啲嘅服務或者有啲嘅護理係佢係俾咗佢哋做，咁分擔曬即係平衡翻不斷上升嘅一個醫療嘅一個使費，或者一個嘅醫療成本，係用呢個方法。咁所以如果我哋香港要做嗰時，一個點係好重要嘅，就係話唔係淨係護士做，唔係淨係物理治療。嗱，而家喺因為喺個 primary health care 嗰度咧，就係 physio 或者物理治療師啊，或者職業治療師，佢係可以接受 referral， 佢亦都可以 refer 俾人哋。但係如果你真係所有嘢做得成功呢，係所有 Ally Health 包括埋中醫，因為中醫我哋都係比較後起發展嘅一個，比起西醫嚟講係一個 discipline 嚟。咁如果係咁嘅話，其實要大家拖住手。如果以外國嘅經驗，你邊一個突個頭出嚟，好中意玩嗰啲遊戲呢，一搏就搏咗落去呢，咁嗰個就會俾人搏暈咗㗎啦。咁所以要整體做呢一樣嘢，我哋記住一樣嘢，我哋係幫病人把關，幫市民把關，我哋將我哋嘅服務嘅質素提升。咁 同時間我哋亦都希望平衡咗，即係讓啲就算你去睇私家都好啦，私家你都有好多選擇，係價錢有一個明顯嘅分別嘅。喺資本主義社會，你供求平衡啫嘛， okay. 用呢個方法去糾正翻一啲，即係會唔會一啲好高嘅價錢將佢掹翻落嚟少少咁，讓大家都可以 afford 得到嘅。 阿車成，頭先因為你講好好多啦，都比較複雜啦，我想搞清楚，即係嗱。首先第一樣先，就係、是、你哋唔會叫呢樣嘢叫護理醫師啦，咁啊係令係護士可能係更加廣、更加深啦，先會強調一樣嘢啦。咁究竟點樣叫呢一個嘅工種？同埋頭先你提到話，除咗護士之外，又涉及到話中醫啊、物理治療，亦都可以係獨立診症嘅。咁其實唔係就係正正可能係分擔到醫生嘅一啲工作咩？呢一個叫做乜嘢咧？其實呢個工作 嗱，如果譬如物理治療師，佢都可以分擔咗某個工作，佢會唔會叫物理治療醫師咧？ 嗯， 佢唔会噶嘛，佢都系物理治疗师嚟噶嘛，呢、這个就系正正我想讲嘅，佢护士佢就系护士嚟噶嘛，佢唔系医师嚟噶嘛。如果你将护士同医师咁样嘅结合一个名咧、公众会引起一啲嘅混淆嘅。咁我哋唔系话做即系将我哋嘅原意就系话将我哋嘅 scope of practice 系扩大咗，将我哋嘅能力提升咗，可以服务到市民吓。咁、你佢譬如好似pharmacist， 佢都可以做好多病人教育嘅工作啊，佢監察好多病人食藥嘅情況。咁嗰個藥劑師佢唔會變咗就係藥劑師醫師。 即係總之個名字都係叫翻護士，叫翻藥劑師，叫翻物理治療師咁樣。 我哋可以諗過再好啲嘅名字，我覺得國內佢哋嘅用詞係都好到位嘅，咁我哋可以即係同佢哋即係參考一下咁。改一個是很 unique to 我們、香港的名字都可以的。如果不是呢，我們現在都 是屬於即 nurse， 我們香港有、醫管局最高的即類似做這樣未去到那個 extent 呢，就是 nurse consultant、叫什麼、死了我不知道nurse consultant、okay。 如果在外國呢，他就用 nurse practitioner、從所有呢啲咧都係 under 一個 umbrella 咧，就叫 advanced nursing practice。咁 advanced nursing practice 如果喺外國嚟講咧，佢譬如嗰個助產士，佢可以獨立咁孭住啲儀器啊、用品啊，去病人屋企度做接生。咁佢都係護士，佢係屬於 advanced nursing practice 裏邊嘅nursing midwife。有一種亦都係賺好多錢，叫 nurse anesthetist， 即係做麻醉科嘅。佢獨立去麻醉，即係做手術嗰陣時麻醉個病人， okay。 好似麻醉師咁樣去做一做，即係做佢個工作。咁佢個名字就係叫 nurse anesthetist， 咁都係屬於 advanced nursing practice 裏面嘅。 OK， 我想講即係最後我想問就係而家你覺得政府做一啲譬如加強護士人手，因為護士人手唔夠啦，醫生亦都唔夠啦，喺加強護士人手啦，提升佢哋嘅培訓嘅專業水平嘅措施，你覺得係點樣咧？或者點樣再做得好啲咧？分零鐘到呢度。 我覺得而家提供，因為人手流失都好犀利啦，除咗增加本地嗰個嘅學位啦。嗱，而家我見到政府咧，就係喺嗰個self-finance program 嘅即係唔係 UGC 嘅 program 嗰度咧，其實係喺譬如6、7年前或者7、8年前，由70几个、80几个嘅學位咧，增加到400几个嘅。但係喺 UGC 三大院校，譬如中文大學啊、香港大學同埋理工大學咧。我哋每喺過去呢10年咧，我哋每間學校增加咗20个嘅。咁點解係 non UGC 嗰啲會由70几个、80几个會增加到400几个咧？而 UGC 即係增加咗20个咧，即係你會做到係出嚟嘅現象會奇怪嘅。尤其是我哋要喺未來嘅日子，我哋要走好多 advanced practice 嘅時候咧，我哋覺得入嚟嘅其實我哋需要一啲比較叻嘅人。你先至可以帶住個行業不斷咁向前行，因為要接好多嘅嘢咧，係需要個人嘅能力啊，嗰個critical thinking 啊 ，analytical power 啊，即係呢一類都要，同埋嘅筆啊 ，language ability 呢啲都要係比較高嘅。咁、 okay。 呢個我覺得政府要再諗一諗啦。另外喺專業培訓方面要大量發展，要大量發展，因為呢個亦都係喺外國嘅例子，亦都係留住人手嘅其中一個有效嘅方法嚟嘅， okay。 讓佢學到好多嘢，佢個 scope 做嘢嘅 scope 得到好多嘅成功感。 Okay。 好，唔该晒赤石英，同你倾到呢度。赤石英就系香港中文大学拿打素护理学院教授，都系香港护理专科学院主席。